第十九集，霍昭林洗澡的时候，秦称躺在床上玩手机，顺手点开朋友圈。早上发了那张照片后，留言调侃的人太多，他后来就没看了。现在再打开，却一眼就在点赞里看到霍昭林的名字。秦称兴奋的几乎要把手机给扔了。霍昭林不但没有生气他偷拍，还给他点了赞，这算是认可了他公然秀恩爱的行为。听着浴室里传来的哗哗水声，秦称按耐不住地下了床，光着脚悄无声息地摸过去。霍昭林背对着他站在淋浴下面冲澡，宽肩窄臀，肌肉紧实，线条优美，无论怎么看都是极品，一个背影就够吸引人。忽然被人从身后抱住腰，霍昭林很无奈地转身，把衣服都没脱，已经被淋湿的秦称拉过来，想要教训人的话，在触及他亮晶晶的笑眼时咽了回去，认命地帮他脱衣服。秦称笑嘻嘻地张开手臂，由着霍昭林帮自己脱衣服，赤裸裸挑逗的目光一直黏着他。在最后一件遮羞的底裤也被扒下去后，他没忍住扑上去，再次抱住霍昭林。霍昭林将他揽进怀里，低头含住他嘴唇。一个小时后，秦称趴在床上嚷嚷屁股疼，霍昭林给他吹头发，唇角上扬，无奈道：“ 屁股疼，刚才是谁第一次不够，还想要第二次的？” 秦称转过头抛了个媚眼， 小林子这么勾人，朕把持不住啊。 霍昭林好笑地拍了拍他脑袋， 别贫嘴了。 秦称凑到他身边来，仰起头亲了亲霍昭林的下巴。 我开心啊。 霍昭林微一愣神，勾过秦称的脖子，低头将唇印在他的脸颊上。接下来一个星期几乎夜夜笙歌，到了后来，别说是霍昭林，秦称都有些吃不消了。周末他们回去霍家大宅，按照霍龙亨要求回去吃团圆饭，顺便修身养性。到大宅的时候是傍晚，霍昭仁正在花园里遛狗，见了他们不冷不热地打了个招呼，抱着狗转身就走，没再故意表现热络，大概是装不下去了。秦称凑近霍昭林小声问他： 你什么时候发现他对你有意思的？ 被秦称这么直白地问出来，霍昭林的脸上挂不住。 好几年前吧，发现他偷拿我的内衣。总之你以后离他远点，上次贺兰的事情我怀疑也是他搞出来的。 秦称先是诧异，然后又不解道： 真是他？既然他不希望我们结婚是因为他暗恋你，那又找个小白脸来勾引你是什么逻辑啊？ 霍昭林避开秦称疑问的目光。 我怎么知道他在想什么？ 其实他知道，霍昭仁应该看过他的话，认出了里面的人是秦称。恰巧那段时间霍龙亨又催着他们完婚，霍昭仁显然不希望他们真在一起，他拿秦称没办法，就干脆亲手选了个好控制的替代品送去给霍昭林。但没想到霍昭林会又把人踢去霍昭前那里。秦称很不理解，只能认为霍昭仁脑回路有问题，他以后确实得远着点他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让霍昭林离他远点。霍家大宅依旧很热闹，霍龙亨刚去国外参加完一个拍卖会回来，买回来不少东西给一众儿女和小老婆分，与他同去的四姨太宋桃最是春风得意。霍龙亨送了他一条上亿元拍回来的红宝石项链，戴在脖子上艳光四射，想叫人不注意都难。 这几年霍龙亨去公开场合一般都喜欢带着这位年轻漂亮的四姨太，其他人难免嫉妒，但当着霍龙亨的面也不敢表现得太明显。二姨太三姨太轮番夸着项链漂亮，衬她的气质，语气里的酸味隔老远都闻得到。秦称随意晃了一眼，没什么大的兴趣，上亿元一条的项链还不如多买两辆车呢。吃过晚饭，秦称先上楼回房里休息，霍昭林在客厅里陪着霍龙亨喝了杯茶才上去。洗完澡的秦称从浴室里出来，见到他回来笑问他， 陪你爹养完福慈子孝了。 霍昭林见他赤着脚站在大理石地板上，走上前去把人抱起放进一旁的沙发里。秦称搂着他的脖子嘻嘻哈哈地闹他，霍昭林亲了一下他嘴角。 明天我们就回家。 啊，你房间隔壁那间屋子是干什么用的？怎么一直都关着门啊？ 那是我的画室，很久没用了。 你还会画画？ 以前学过一段时间。 那你画过什么？让我去看看。 霍昭林笑得不自然。 啊，画得很不怎么样，没什么好看的。那间屋子很久没有人去打扫了，里面很脏，别去看了。 哦，那你给我画张画吧。 霍昭林不语，秦称撇嘴， 不愿意啊。 好。 霍昭林去隔壁拿了画板和工具来，秦称很兴奋，围着他转来转去不能停。 你说我摆个什么 pose 好？要不我干脆脱光了给你画吧。但你不能拿给别人看啊。 霍昭林拍了一下他的背， 别胡说八道了。你去那边坐着，不用看我，玩手机看书随便，做点什么都行。 秦称乖乖在落地灯边的沙发里坐下，低头玩了一会儿手机。霍昭林画得很慢，他几次问画完美，对方都是摇头，到后面他也懒得问了。时间不知不觉地划过，秦称捏着的手机滑落地毯上，他打着哈欠趴在沙发里闭上眼睛。心不在焉一直在勾画线稿的霍昭林停下画笔，起身走到沙发边。秦称的睡眼很乖巧，落地灯光笼罩下的半张侧脸漂亮的仿佛艺术品。霍昭林静静看了许久，心里翻江倒海的情绪逐渐恢复成一片柔软。秦称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躺上床，霍昭林靠在他身边，只开了一盏台灯在看书。秦称揉揉眼睛，迷糊问道， 几点了？我的画画完了吗？ 快零点了，画好了，喏，你自己看吧。 秦称顿时清醒，爬下床扑到画板边，当看清楚画里闭着眼睛靠在沙发里的自己时，他惊讶的半天没说出话。霍昭林说他画得很不怎么样，秦称原本不抱希望，但眼前这幅画显然超出他的预期。画中的人秦称甚至都不敢认，那真的是自己吗？霍昭林笔下的自己真的有这么好吗？霍昭林依旧一脸平静地靠在床头看书，秦称爬回床上趴到他身上用力抱住他。霍昭林轻拍了一下他脑袋， 你这是在撒娇啊。 秦称贴着他蹭了蹭， 霍昭林，我们坐吧。 霍昭林难得的被他一句话弄红了脸， 我是谁昨天还说要修身养性的？ 你太好了，朕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 不必了，留着下次再许吧。 讨了没趣的秦称哼哼两声，依旧抱着霍昭林不肯撒手，晃着他的胳膊哀求他， 就今天嘛，好不好？ 霍昭林有些想笑，他只是忽然想起秦称小时候的样子。那个时候他只有两三岁大，他妈妈带着他来家里做客。小小的秦称也是这样抱着自己不肯放，拉着自己的胳膊讨糖吃。秦称大概一点都不记得了吧。那个时候的秦称是怎么叫自己的？似乎是林哥哥。 真要做？ 秦称坚定地点头。 做。 东西呢？ 秦称从自己的裤兜里摸出来，一脸得意。 我一直随身带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但很快秦二少爷就得意不起来了，被霍昭林压着，小哭包又开始哭唧唧。霍昭林早已习以为常，亲着他的肩背安抚他，哑声在他耳边蛊惑： 乖，喊一声林哥哥。 秦称泪眼迷蒙地转回头瞪他，霍昭林笑着亲了亲他眼角的泪痣。 喊一声，以后都给你买糖吃。 林哥哥。 霍昭林满意了，全情投入，把秦称一起带上了天堂。一切归于平静后，嗓子都哭哑了的秦称低笑着提醒还趴在自己身上的霍昭林： 林哥哥，你还不从我身上下去，还想再来一次？ 霍昭林揉了揉他汗湿的头发，挪开身体。秦称翻了个身贴进他怀里，手指点着他的胸口，一副艳足的小狐狸呀。 我才知道原来你也有这种恶趣味啊。 你小时候就是这么喊我的，你自己忘了而已。 秦称恍然，意外的是霍昭林还记得他们小时候的事情。于他而言，那隔着车灯光的惊鸿一瞥才是他记忆深刻的初见。这么说起来倒是有些可惜了。 那我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？ 很淘气，也很可爱。 你喜欢吗？ 嗯。 霍昭林诚实点头。其实不只是小时候，秦称十四五岁时再见他，他依旧是喜欢的，现在也是喜欢的。秦称笑了笑： 我会让你更喜欢我的。